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62集。 喂，渡个气而已，没必要这么火辣吧。 完了，头晕了， 橙子要氧气啊，要氧气。 梨子同学，你别只顾索取，忘记了渡气才是正事啊。这崩溃的一幕被随后赶来的小修撞个正着。 哎呀， 他抚额哀嚎， 你们俩可真让人受不了啊。你呀， 因为两个人的嘴巴粘在一起不能分开，苦于无法开口解释的某程甩着两只手努力打手势，企图表明我们是清白的。离的睫毛却打开了一条缝，一道寒光冷冷射向小修，传达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动词， 滚。 眼神的表达能力明显强于某城的手势，因为小修接到信号之后一脸不堪入目的倒霉表情迅速滚向远处。某城被小修的表情刺激到，再也无法忍受被误会，抽离嘴巴冲着小修的背影嚷嚷， 喂，哎呀，我们只是在渡气而已嘛，你不要想得那么下流嘛。 猛地想起自己泡在水中，自己擅离大氧气筒立马会被淹死的，于是赶紧揽住梨的脖子一嘴啃上。过了一会儿，越想越觉得不对，刚才似乎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。他离开梨的嘴巴，在水中嚷嚷一串长的话，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感觉到不适啊。再看看梨，他半闭着眼睛，双颊粉红，在自己唇上辗转舔舐的欢畅，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在渡什么气啊。狐疑了半天，决定冒险试试，于是屏住呼吸，心一横，离开了梨的嘴巴。梨睁开眼睛看着橙子闭着嘴巴紧张的大眼睁着，脸慢慢憋得通红的样子，梨的嘴角慢慢上翘，眼里满是笑意。橙子终于憋不住了，慢慢的松气，让水浸到鼻腔。哎，他居然可以呼吸啊。再深深的呼吸一次，没错，水进入他的身体，他却感觉很舒适，他能够在水中呼吸啊。目瞪口呆的看着梨，半晌憋出一句， 啊，我淹不死啊，难道我早就已经淹死了？现在和你说话的是我的鬼魂，救命啊，我怕鬼啊。 梨的额上垂下了三条黑线，怀疑自己淹死了还是情理之中，害怕自己的鬼魂那就匪夷所思了。为了安抚某城处在崩溃边缘的激烈情绪，梨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，渡气。渡气的结果是雪上加霜，某城在渡气的过程中华丽丽地晕过去了。白色还是白色，满眼的白色。橙子睁开眼睛时看到四周一片洁白。 我的灵堂布置得还蛮漂亮的嘛。灵堂 啊，我真的死了。 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。身边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，他一边悲痛一边愤愤地想， 我死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与别人共用一张灵床。 等一下，汗毛直竖了起来，旁边的物体又动了一下，一只手臂向他腰上还来。橙子哇的一声怪叫跳了起来，滚到床下连滚带爬逃命，嘴里面一边嚷嚷着， 鬼啊，救命啊，沾湿了。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爬行着，迎头撞到了一个颇有弹性的物体上，哆哆嗦嗦抬头看到了一对惊悚的红眼。 啊，鬼啊， 调转屁股往回爬， 一只手抄住了他，将他拎回到灵床上去。 好了，没有鬼。 熟悉的温暖声音，一把抱住拎着他的人。 林子，诈尸了，闹鬼了。 后面传来一句， 太子殿下一夜未归，就带来这个东西回来啊。 鄙夷的语气何等耳熟。这个东西从离的胳膊下面拔出脸来，终于看清了那只红眼鬼的整体形象。红毛的麒麟大人，此时他的红眼又用看苍蝇似的眼神看着橙子，仿佛橙子出现在这个圣洁的灵堂实在是意外又多余。最爽的办法就是一巴掌拍死，然后扫出去。说起灵堂，稍稍冷静下来的橙子终于看清了，这里并非是他想象中的灵堂，只是一间纯白风格过重的大卧室。窗帘是白色的，天花板是白色的，地毯是白色的，家具是白色的，帐子是白色的，床单跟枕头也是白色的。 啊，原来不是灵堂呀。 发现自己没有死的某人发出了一声惊喜的感叹，传入离的耳中。这一水的白色，再加上晕之前误以为自己死翘翘的前提，橙子将其误当成灵堂，那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但是愣是将他误当成是尸体，那就不好原谅了。是不是应该惩罚一下？嗯，怎么罚呢？赌气。红毛刚刚丢出一句冷嘲热讽，却完全放空了，丝毫没有砸到他家太子殿下。人家正眯着一对蓝眸，若有所思的看着怀中这一只雌性人类，眼神一会儿阴恻恻，一会儿水汪汪，一脸面若桃花的德行，明显是忘记了麒麟这位光芒夺目的重臣正处在当中呢。红毛的脸抽搐了一下，迫不得已干咳了一声，以吸引太子殿下的注意力。离的视线终于一大架到麒麟的脸上， 有事吗？ 微微不耐的慵懒语气， 听侍卫说太子殿下突然离开，一夜未归，我担心得很，特来探望。 好不容易抓回来的太子如果就此跑了，可让他怎么交差啊？ 啊，我没有事，你可以走了。 听侍卫说您好像有伤。 哪有，不要听那些家伙大惊小怪。哎，昨天我们整夜未睡，想休息一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